几聚散，日月沧桑尽变幻，乱世多少红颜，换一身长叹。谁曾巨鹿踏破了秦关，千里兵戈血染，终究也不过是风轻云淡。长枪策马平天下，此番诀别却为难，一身玉玺玉玺泪眼已潸然。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，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，嘴里挑灯看剑切勿君饮剑，血落凝寒霜。难舍一段过往，缘尽又何妨？与你魂归之处，便是苍茫。枪策马平天下，此番诀别却为难，一身玉玺玉玺泪眼已潸然。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，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，嘴里挑灯看剑切勿阑珊。南下一曲离乱，楚歌声四方，安北思君饮见雪落凝寒霜。难舍一段过往，缘尽又何妨？与你魂归之处，便是苍茫。寒冰刀剑纷乱，折断了月光，江畔只剩孤舟，余生不思量。 只叹他回眸秋水被隐去，只忆他颠簸去苦多，借三两苦酒方知离不可，只叹他将思念摇落， 心多憔悴，爱付与东流的水，生命丰沛 上。 清楚，像我说的一样清楚，跟着我来反复。琴弦留下还带一点口才，举手投足前面努力成才，别人发音奇怪，别人都太难猜。听你说完还要问你 what will I？ 仰天长啸就很激烈，萧瑟秋风化了人间。昨日三十功名成玉兔，男儿虚度无车书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用死回誓，愿望西楼愁。剪不断的绿海浪，都是离愁。 看万山红遍，跟着我念字正腔圆，平生如去不一起少年。秦汉唐宋元，朗朗书声洒在窗前，谁家的诗篇传颂了千年。 小海豚小海豚，普通话要标准化，蝴蝶发蝴蝶听到我快头昏，大鲤鱼跃龙门，小老虎会咬人，仙剑借势飞落之下让我掌心发疼。大来的为什么没有国，大崎岖到底有几只脚，长江是长江，黄河不是黄河，圣人怎么又在发火，别再打我。 仰天长啸就很激烈，萧瑟秋风化了人间。昨日三十功名成玉兔，男儿虚度无车书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应死回誓，愿望西楼。 站在一旁吞吐，刚刚开场不要着急到先结束，说话要说清楚，像我说的一样清楚，跟着我来反复，倾斜流向还带一点狗仔，举手投足前面努力成才，别人反应奇怪，别人都太难猜，听你说完还要问你 What's where right， 仰天长啸就很激烈，萧瑟就风化了人间，昨日三十功名成一肚，男儿虚度无成书，关关雎鸠，三河之洲，又自会是月貌西楼愁，剪不断的绿海浪都是离愁，别是一百滋味在心头， 看万山红遍，跟着我念字正腔圆，平生如去不一起少年， 要标准化，蝴蝶发福别听到我快头昏，大鲤鱼跃龙门，小脑斧会咬人，先生皆是飞流之下，让我掌心发疼，大来的为什么没有国，大自己到底有几只脚，长江是长江，黄河不是黄河，先生怎么又在发火，别再打我， 仰天长啸就会激烈，萧瑟秋风化了人间，昨日三十功名成玉兔，男儿虚度无成书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燕子会是月貌西楼者，摘不掉的绿海浪都是离愁，别是一把滋味在心头， 看万山红遍，跟着我念字正腔圆，平生如去不一起少年，秦汉唐宋元，朗朗书声洒在窗前，谁家的诗篇传颂了千年， thank you.

手将诺言珍贵。